要的轻松一点，别想太多。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要快乐， 今天别想了。 词人葛大为，读歌人左立。

自如的绽放。 岁月而走，只希望有人看见我微笑的笑。